第64集，我最合适。 同情。 好吧。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道，那我以后不跟你扮可怜了，换我关心你，换我照顾你。季星辰，我想要的不是你的同情，我希望能用我对你的爱意换回你的感情。季星辰不置可否。你对我有意见或者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就告诉我，我都会改，不要不回我消息。你不理我时我好慌。季星辰并不喜欢冷暴力，减少情绪传递，一是因为已经分手，再者他面前这个降了心智的男人废话委实有点多。25岁的李宇征有多独立，现在的李宇征就有多粘人。十句话一句公式，夹带九句私货。药片苦了，打针疼了，无聊了，想他了，吃几勺饭都要事无巨细地跟他汇报。因为聊天内容过于流水账，过目就忘，许多时候就已读不回，用意念回复了。 我不是因为对你有意见不回你消息。 季行辰又冷淡地补充， 虽然之前确实对你有意见。 我的良性改正季行辰也是看在眼里的，如果我还像刚失忆那会儿那么肆意妄为，别说来看探望我，连人带联系方式都能一起拉黑了。我跟你视频那么做，你没生我的气吗？我虽然脑袋撞坏了，身材还是好的。季星辰向我腰际以下瞄了一眼，正儿八经道， 看场免费的大秀有什么可气的。 我心情复杂的噎住，至于被冒犯和介意感确实也有，不过两人又不是没打过分手炮，分手后也露水情缘过，计较一二未免矫情。昨天一天季星辰也在梳理双方的关系，然后如他所说，抱着同情与感情的双重心理又来看望了这枚病号。我缓缓舒了一口气，觉得更怨念了。那你就是故意不理我，你还跟其他野男人出去约会，刚刚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别人卿卿我我。季星辰很快就我乱用成语的事儿给我点颜色看看，让我知道花为什么开得这么灿烂，但被我拦腰紧紧地抱住了。我真的好气，要极度疯了。我以后都会乖乖听你的话，别不要我。浅显的喜欢和不断加深的挚爱还是有区别的。季星辰或许该给自己的日记进行版本更新，这才算李宇征真正低声下气讨好的样子吧。 我和赵医生不是约会，现阶段只是在当朋友接触，不过我确实想有一段全新的开始。 选我。我举手竞争，我当过你的男朋友，更有经验，知根知底又互相了解。看我胳膊这里已经打上你的标签了，我保证以后会全心全意爱你，没人比我更合适了。我认真地询问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交往吗？季星辰跟我有问有答。 不可以。 我要闹了。季星辰捏着我的脸，将我扁下去的嘴角又提了上来，态度缓和了些。 等你治好脑子再说吧。 我将脸贴在季星辰的腰上蹭了蹭。晨晨，几天没见，你有想过我吗？直球对季星辰很管用，他放轻声音断声道， 有一点。 我的心头像被复苏之风吹过般，又是一片春花烂漫。治，马上就治。保守治疗效果并不理想，脑袋还是要动刀。 就是微创手术，我问过大夫了，背皮范围就这一块，头发还是可以保留一些的，不会全秃。 你别嫌弃我。季行辰并不觉得我的黑色幽默好笑，表情有些凝固。25岁的我要稳妥得多，车祸后也曾惜命的来医院复诊过，当时查出脑内有少量淤血，本可以随时日推移被人体正常吸收自愈，结果淤血突然病变，默默滋事，偷走了我至关重要的6年。说起这个，我有几分释然的开心。我妈说手术顺利的话，大概率能恢复记忆，是手术就有风险。季行辰并不开心，他在为我担心。 记不起来没关系，我希望你能平安。 19岁的我对于消失的不甘心因为他的一句话而烟消云散。不要再替我说话了，哭给你看。季行辰在我的脑袋上摸了摸，将我那些矫枉过正缠成死结的自我认知轻柔地安置。 想哭就哭吧，即使是25岁的你也有不坚强的权利。 手术日期的日期正好是分手后季行辰和我定下1月10限的那天，我暂时将他留在了原地，剩下的追求就交给来日了。那时的我将变成25岁的我，这坑是25岁的我和我一起挖的，他就该哄季行辰。一句两句聊不完似的，我扯着季行辰的衣摆恋恋不舍，把天色都给拖转暗了。陈哥，在我真正变回以前的我以前，你可不可以也看看现在的我？季行辰离开前对我说的一句话是， 我已经在看你了。 手术最差的结果是死亡，以及会面临种种风险，我唯独对失忆这条风险产生了畏惧。不过随即我又释然了，即使不慎丢落了时光的卷轴，再度触及记忆的源头时，终将会在与对方的相处中感受到对方人格上曾经动心的闪光点，然后化成感情填满心房中那处空落的位置。我在术前最后能接触到手机的时刻，向季星辰发了我爱你。麻药在剥离我的感官，缭乱的念头走马灯一样在脑海里碎片化的闪现，我从最好的结果想到最坏的结局，如果我死了，我又自我补救起最坏的念头，我要是死后真的穿越就好了，从现在穿越到6年前。我会提前放过沈玉，将对他来说痛苦的相伴缩短，也会如我与他所说的那样，他父母那边我去劝说，化解恩怨，好聚好散。我一定要提前找到季行辰，6年前的季行辰已经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了，我们相识的时间也可以再缩近点，或者直接回到10年前，在他因为打架被家里教训前就守护好他，不让他再受到一点委屈。或许因为回荡的执念太深，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有关10年前的梦。